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一年前，我们生如夏花，为梦想努力前行。如今，我们一岁了，创造982。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开播1周年系列活动即将开启，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免费领取缤纷礼物。6月26日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聆听青春，见证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份不同。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北京时间12点01分，聆听青春，见证未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陶，欢迎大家在中午的12点到1点准时收看我们的青春联盟之982世界杯特别节目。 嗯，没错，各位网友，各位听众们，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月月。那同时呢，我们的982游戏世界杯是团市委大学生部与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推出的，这也是青年广播在台庆1周年之际为各位网友、各位听众送出的特别策划，还有我们的惊喜回馈。 哎，没错啊，今天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三位嘉宾啊。第一位呢，是我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的节目主持人，也是我们今天的特邀足球评论员李凯。 大家 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哈，我是李凯。应该说很高兴能来参加今天这个节目，而且呢，作为多年的体育节目主持人，能够重新再来聊足球哈，我觉得特别的开心。 老球迷， 哎，这个刚才上节目之前还跟几位来聊天哈，16年前，我作为2002年啊，韩日世界杯，我作为北京电台的这个特派记者，专门去了韩国。很遗憾的是，参加完那次采访之后，中国队就从来没有再进世界杯啊。 已经时隔16年，没有再采访过世界杯了。 没有。对，还强，之前我们的前辈38年都没有采访过，对吧？那是第一次进入过世界杯，所以很高兴来今天的节目当中做客，谢谢。 欢迎李凯。第二位呢叫安振豪，他现在刚才给我们介绍，他是一位大一的学生，也是我们今天要参加我们的虚拟游戏的足球玩家，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各位主持人好，嘉宾你们好，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安振豪，现在是中国矿业大学一名大一的学生，同时也是矿大校足球队的一员。说到足球嘛，我和足球的渊源颇深。从小受我爸的影响，我这个足球可以说是从小踢到大，看球呢也是从小看到大。 哇哦！ 而这个世界杯呢，更是我从小到大以来最难忘的回忆之一了。今天也非常荣幸能够受邀参加这个节目，希望能和主持人、能和嘉宾一起聊得愉快。 哇哦！ 欢迎振豪。第三位我们的嘉宾呢，就是在场下刚才跟我们说可以这个信誓旦旦说可以操纵比赛，一定能赢的英乔。潘英乔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我叫潘英乔，来自华盛证券，也是刚刚毕业，进入这个社会工作的。我跟足球呢也是有一定的故事的。我是从2010年开始，咱就是南非世界杯开始喜欢足球的。当时呢，也是朋友吧，送了我跟我弟弟一人一件那个南非世界杯的队服。 队服。 对，当时也是什么呢？是那个叫上海的世博会，当时也有南非馆，我们就穿着这衣服呢就去了，然后这馆长呢就看着我们特别高兴，就是这件事情影响我，然后开始看球了，到现在。 一个三位都是资深老球迷啊，然后作为一个诚信伪球迷的我，说实话今天心里有点虚。今天有一新词儿叫诚信伪球迷，就叫做平时不看球，世界每4年的时候热一次， 对， 然后呢 认识吧，也不全认识，反正有名的大家大部分都认识， 嗯， 反正跟着喊绝对没问题。 哎，突然发现我也是经过认证啊，往这个盖一戳，我也是 诚信伪球迷， 对，诚信，同时还是实力伪球迷。 然后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啊，我们今天除了在踢比赛以外呢，还有一个互动的话题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今天的我们的主题就四个字儿，叫预测大师。就是在你们的生活中，你们的朋友圈里，你们的办公室里，你们身边的有没有对于这个世界杯，今年的世界杯，因为大家都在说爆冷嘛，今年有一句话叫做热门反买别墅靠海，然后有没有那种就是总是反买总能靠海的那种人，然后来跟我们聊一聊他的预测故事。 嗯， 嗯，有没有自己身边有这样的朋友的神预测之类的， 就是预测世界杯的结局啊。 对， 我跟你说这个，这是每届世界杯的伪球迷啊， 嗯， 预测的时候 都很准，是吧？ 我们之前那时候还叫什么保罗章鱼呢啊，那人家已经先去了啊， 对 对 对， 对， 对， 一看就暴露岁数。然后我发现有两波伪球迷特别牛，第一波呢根本就不认识队员，也不知道球队，但是他们瞎蒙的特别狠，哎呀，每次四强都能猜的特别准。但是另外一波呢，真是瞎蒙，就是。比如说这届世界杯大家都知道西班牙和葡萄牙是在一组的， 对 吧？ 对，没错。 当时他们预测四强呢一定是西班牙和葡萄牙都有， 嗯， 就是这种概率非常之低，是吧？然后还有很多的死磕的，基本上在八强的时候就肯定有一支回家了，然后他们也会预测那能进四强的，这种属于胡猜的哈。但是我觉得真的是那些不看球的球迷， 他们 猜的真的特别的准啊。 因为昨天我们在楼下聊天的时候，有一个同事跟我说，就是我从来不看球，但是我特别准，每一场都中，场场都中。就是我们台的王毅是个， 王毅是个， 每次都 这么一算，嗯， 对，每次都能很准。 外语广播的那位， 对对对，他从来不看球，太强了。 因为我们体育广播还有一位主持人也叫王毅。那位是一位资深的这个足球评论员了啊，所以不看球都 没什么用 啊， 啊，对对对， 越对球队了解越深， 嗯， 其实越对你这个赌球的这个结果影响越大，就是说你越了解你就越猜不中。 嗯， 其实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说你比如说我问你今天晚上这场比赛谁会赢， 嗯， 你要是超过十秒钟都没回答我，那你这肯定都是赌不中的。 是不是要凭着感觉， 对，就是叫什么拍脑袋， 嗯， 其实是挺有效的， 灵活 分析球员，分析战术，这个有效的多。 嗯，那我觉得女生有一个天然优势，第六感呀， 第六感特别准， 对，就靠这个第六感，啊， 我这边那些都是女孩，基本都是彩铃的， 也都是诚信伪球迷类型的。 嗯， 那英豪呢， 因为像咱们懂球的嘛，都是肯定都会想的特别多， 嗯， 咱们对于足球的一些知识什么的， 啊， 但是像他们不懂球，他们的思想反而很单纯， 嗯， 是吧？想的就少，就跟咱们平常做题一样， 嗯， 就比如说咱们平常那个做练习题， 嗯， 考前做练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题型， 嗯， 是吧？也会那个各种各样的方法呀，也有的时候这道题和别的题有什么不一样，需要用另一种方法，然后考试的时候， 嗯， 你可能就会想很多很多， 嗯， 有时候一不小心就想偏了，而他们 所以说一定要遵着口诀来嘛，三长一短选一短，三短一长选一短，实在不行就选 C， 对不对？ 你高考就是这么过的吧？ 对，啊，秘诀我跟你说，跟大家普及一下。 嗯，其实刚刚说到神预测，然后昨天还有一个热搜也是关于神预测的， 嗯， 那就是刘禹锡啊，之前刚刚我们老师说到有什么章鱼啊什么的，后来出现了乌贼流，然后昨天的是歌手苏醒，然后送他了一个队的这个球衣，然后希望的是他的另一方，也就是 穿谁谁输 啊，对，然后另一方可以得胜，所以说这也上了一个热搜哈，就是大家可能都抱着自己的一个猜测，以及自己对一些队的这些喜好啊， 嗯嗯，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预测大师的互动话题。如果您身边也有这种朋友圈里啊、办公室里啊有这种预测大师的话，也欢迎您来跟我们留言，跟我们进行你的分享。 嗯，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要聊一聊我们的互动方式了。 是的， 首先呢，你可以来关注我们的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 嗯， 然后呢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收看我们的982游戏世界杯的视频直播以及回放了。 嗯， 嗯， 另外呢在优酷视频的直播平台来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游戏的实时的对战画面，欢迎您和我们随时留言互动。 没错， 如果这个时候您不方便看视频，就像没有流量啊，或者是不在家里啊开着车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也可以感受到一样的精彩。 嗯，没错，其实我们更加希望各位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哈，毕竟呢接下来会有一些对决，这样的画面真的非常精彩。 就是刚才说到预测大师，其实我们这节目就是一预测大师。上一期我来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当时我们踢了三场比赛，乌拉圭和俄罗斯，我们最后踢的是乌拉圭1-0战胜了俄罗斯。 嗯， 另外两场一个西葡萄牙的两场比赛呢，我们也是虽然说最后是0-0，两场比赛都是0-0握手言和，但是呢最后当天晚上还真的都平了。 天哪， 所以说我们这节目还挺预测大师的啊。 嗯，神预测啊。 今天我们来进行的三场比赛呢，第一场是今天晚上要进行的墨西哥和瑞典的比赛。墨西哥现在在小组排名中排名第一位，现在积6分，应该是出线没有问题了。我觉得今天晚上的重点在于德国的这场比赛到底能不能踢好，因为德国和瑞典现在都是积3分，还都是战平的。 嗯， 所以说瑞典这场比赛，德国今天晚上和韩国，瑞典今天晚上和墨西哥进行一个比赛，然后还真挺值得看的。那我们闲话不多说，先请二位到我们的作战区来，先准备好游戏，我们马上要进行今天晚上的第一场比赛，墨西哥和瑞典的比赛。 哦，很是期待呀。 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尼日利亚队是由摩西来主罚，这种时候摩西也是会有一定的心理压力的。助跑打门，阿尔马尼判断错了方向，推了一个中路偏左路的位置，是充分体现了尼日利亚要扳回来的决心。米尔卡多传中，中路打门出去了，梅尔卡多在右路传中，梅萨包抄到中路凌空推射。这个作为一个后卫能够在关键时刻这样精彩的推射的脚法也是相当的难得。马内加直接传对方身后，好球，梅西卸下来右脚的打门球进了。梅西左脚大腿把球卸下来之后，利用他的右脚突破，小角度在车门区脚上射门。来看一下巴内加，没有人上去逼抢，非常精准的过顶长传，他的停球的本领，他卸球的这种技术是绝对世界级的，趟的这一步也正合适，没有多余的调整。 莫伊变换落点到了中间，门前连续的冲顶头球摆渡下来之后的射门，这球卡希尔啊凌空握射，打在防守球员的身上，如果不挡这一下，结果真的很难讲。克雷罗一对一等待队友上前，把球送到另外一侧，直接打门了，内切过来往中间去送，小角度直接打门了。再看一下这球传过来，打在防守队员的身上，有个变线之后，只有这一线机会倚住对方。 刚才呢，我们通过了这一段视频来回顾了一下昨天晚上的比赛啊。那闲话不多说，开始今天我们的虚拟比赛，看今天我们的预测到底能不能预测准啊。 嗯。 今天现在在屏幕上显示的我们这两场比赛呢，是墨西哥队和瑞典队的比赛，其中郑豪控制的是墨西哥队，然后英乔呢控制的是瑞典队。 嗯。 我们现在比赛开始。 哇哦，我们也是非常期待啊！两个队员他们将分别带领自己的队伍，看看最终能取得什么样的成绩。 This is the lineup for Mexico today. Carlos Vela starts, a midfielder in good form. In attack, Javier Hernandez starts. Shot on! That's a good save. He got a touch to that. 瑞典队在刚开场的时候，他就采用了一个很激进的一个进攻方式。 Salcedo. 说明这个英乔刚才一直在说，他可以操作比赛，游戏还是玩的不错的，一直信誓旦旦说，你跟我说几分钟要进球。 哇哦！原来他是这么信誓旦旦的说的。 对啊，所以说昨天我很激动啊！ 天 竟然可以这么巧。有的我们嘉宾来了以后，可能只能踢个零比零，来的是握手言和的。 对， 要不就是大比分碾压，要不就是零比零。 看来今天晚上我们既然有这个神预测，今天晚上应该也会很精彩。 那离开你对这个墨西哥和丹麦今天怎么看？ 瑞典嘛， 瑞典 啊，其实今天这两比赛我还是更看好墨西哥队啊。当然瑞典今年的反应还是相当不错啊，而且表现也是相当不错的，但是作为一个老球迷，可能对于大帽子还是有一定的情有独钟的啊。希望他能够希望他能够取得胜利吧。但是德国和韩国那场比赛应该是更多人更关心的，对，因为德甲进入到中国年头非常长了，我们小的时候基本上没有现在这么多的资讯，比如说我们的广播是只能从收音机里边听的啊，不可能能看比赛的是吧，能看这样的这个视频。我们那时候的电视的转播也只能仰仗于中央电视台给我们提供的他们的转播的信号啊，德甲、意甲，后来才会有英超，所以德甲对于很多的老球迷来说也是非常的有情怀在那儿。现在不是都是号称动不动就是消费啊情怀，动不动就消费一下过去的一些的卖点啊啊，然后包括像我采访的那届世界杯啊，当年的门将卡恩也是队长啊，也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对，所以可能很多人特别特别喜欢德国队，包括德国队的打法啊，可能也是那种日耳曼战车嘛，他们非常的有整体协作能力。 今天在这个来之前，那个刚才郑浩还跟我说，他最喜欢的他的主队是德国队， 是 被这种德意志的精神所 哎，对， 说实话，今年德国队尤其是在第一场比赛当中 有点慢， 爆冷 啊，对，有点慢。 这个穆勒呢，还是整个球队的体系，我觉得没有打出来。 世界杯特别怪，就是咱们不是老说神预测嘛，啊，预测其实世界杯最大的魅力在于我们能够预判一支球队的强弱，比如说从德国和韩国可能不太明显，咱就说一个极端的哈，比如说德国和中国队踢，我们肯定能够预判一支球队的强和弱，但是我们没办法预判一场比赛的比分，就是这场比赛它的状态好坏。有人说世界杯也是一种慢热的过程哈，有的球队它就是属于前面踢的你就看就如同做梦一样，个个都在跟那儿游走都不知道在干嘛， 像阿根廷队， 对，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进入到这个十六强之后或者进到八强之后他就突然之间换了一个人，哎，瞬间就办了一个人。 上一届的意大利， 哎， 好像就是这样。然后 对啊， 是一直在做梦一样。 是，就是有的时候，就像我们学生考试的时候，就前期的那些所谓的一模二模不能太好。 对， 等你高考的时候，可能就 是是 对，前期要稍微慢一点，不用特着急、啊。 但其实今天晚上对于德国来说也是一场生死战。 哎，对， 因为他现在和瑞典都是积三分，但是瑞典说实话面对的墨西哥还是比较强。但是德国队面对韩国呢，如果他能踢赢的话，然后他可以积到四分。然后瑞典队如果都赢的话，那如果两个人都是积四分的话，那这两个人怎么出现呢？ 这个 看比较净胜球吗？ 应该是他赢套有套的规则吧，真不知道他今年怎么判的。但是我对韩国队印象极其深刻，因为我采访那届是在韩国比赛的，而且那届中国队分组特别的怪，哥斯达黎加、土耳其、韩国和巴西。巴西甭说了，那届走的，后来发现韩国和土耳其也往前走了很多很多。然后就是韩国的整个的球迷，包括他的这种拼搏精神，不说技术怎么样，他的整个的拼搏精神确实让人印象深刻。像韩国、像土耳其这些国家在世界杯的历史上给人留下的绝对不是他的技战术有多好，但是他就是永远不服输，永远拼到最后一分钟，哎，所以会感动很多人。 但是在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德国和巴西的那场，我觉得也是爆冷，然后大家觉得目瞪口呆，谁会想到这两支强队，然后竟然在世界杯上能上演一个这么悬殊的比分出来？ 他们俩人踢的现在怎么样？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比赛。刚才呢，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两个人一直是握手言和的状态，因为就是大家都在尝试向对方的球门做出这个进攻，然后做出这个攻势，但是一直没有有效的进球啊。还有，哎，刚才我们看一眼比赛数据吧。应该我们能看一眼比赛数据吗？赛况、球员表现啊，不是赛况。对，在刚才呢。两个人都是射门，在瑞典有四个射门，射正了四次，但是一球都没有进，还是这个英乔说强还是强，都能扑得下来啊。但是墨西哥队呢，在比赛当中的一次射门都没有，好像没有造成一些有效的杀伤。 可能也是在适应我们的这场比赛啊，游戏当中的比赛。 上半场已经结束了，控球率方面呢，刚才也是五五开，一个47%，一个53%。我们继续进行下半场的比赛吧。 作为一个老人，不得不说现在的游戏做的真逼真。然后我们那个年代还在玩非法酒吧什么之类的，然后这个很超级玛丽。 昨天我看到就朋友圈里有好多人发什么小时候玩的小霸王游戏， 对对对， 那个 魂斗罗， 魂斗罗， 对， 街机。 所以你不得不佩服现在年轻的孩子们，好幸福啊！ 玩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对， 是吗？那您觉得今天晚上的这场比赛，墨西哥和瑞典他们在攻势方面都有什么样的优势和劣势？ 哎，瑞典今年是不是因为正好他今年的几场比赛我在国外，然后没看，据说哈，我在网上看他们今年的这个特别强，是吗？就是表现的， 据说是这样，因为瑞典的比赛， 就是， 其实瑞典一开始不太受大家关注， 关注，对对对 对, 对， 但是在今年的世界杯上好像还真的表现不错， 是吧？因为正好那几场比赛在国外，还得多说一句，中国的球迷还是很幸福的啊，因为看转播还是非常方便的，非常方便， 看不到整， 对对对，他收费，然后很多的时候都是看不清，只能不能看全场啊，您能看一些新闻片段，所以对于一些这个信息的资源，还可能只能靠网上来了解，瑞典对于很多的球迷来说不太熟悉，而且对于北欧的球队咱们真的是看的比较少， 对 啊，然后墨西哥是因为他算世界杯的这个常客嘛，大家可能看的还是比较多一些，尤其对于很多喜欢墨西哥南美的这些这个足球风格的朋友来说，还是觉得还可以哈，能够接受。当然了，现在的世界的足球风格已经不像我们当年，就是每支球队原来风格都很鲜明，比如说我们一说全攻全守，一说成衣军团哈，然后荷兰都是这样的一种打法，包括像德国队的打法，包括像意大利的打法。但是现在我们发现所有的这个球员呢，他可能是在全世界踢球，对吧？有些国家队基本上都在英超在踢球，对吧？所以他们的风格可能现在越来越趋同了，让很多老球迷就觉得，哎呀，世界杯的打法等可能都跟英超很像哈，很少像意大利当年那样慢慢的不着急的这种进攻的方式了。 但今年我发现这个比赛当中大家都在打一个防守反击的战术，然后今年而且还总能打出一出其不意，前面偷一脚，后面接着开始发，我觉得像这个，尤其是在西班牙葡萄牙那一场，西班牙打的就是控球，西班牙一直是他的传统的进攻方式，他的控球率高，控球率，然后抓住机会再射你一脚，但是葡萄牙靠着 C 罗，一直都是打防守反击 ，C 罗一个人拖着大家走啊。 你发现没有？就是这种打法当中啊，当然了，我们刚才小朋友都说他们都懂球，说实话，我们都有的时候不太敢说自己懂球啊，因为足球现在的世界的这个发展方向我们都不知道，然后包括很多的教练他可能也不太了解。你发现啊，反正我看了那么多次比赛，发现比如打防守反击的这个战术的，一般是强队。 对， 面对的这样的时候，然后你看当年我们在海港也好，在红塔基地也好，包括在西归浦看更多的，比如说像中国的一些训练啊，看的太多了，然后他们的主要的训练都在定位球，就是 现在我们前场是有一个犯规吗？刚才有一个犯规，然后现在要罚一个球， 罚前场任意球是吗？ 对，没错，掉到好直接就被接位了，没有造成什么样的， 没有配合是吧？ 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直接就在这个弧顶就被解围掉了。 所以你知道定位球啊，就是在很多的弱队当中是一个重点打造的，就是我们希望通过，比如说他控球是争不过对方的，包括他的传球都不行，那怎么办呢？只能说定位球是个机会，所以角球和前场的任意球都是主教练，包括有的时候甚至于训练的过程当中都会清场啊。我们比如说是记者啊，可以看训练，等他们看到定位球训练的时候，就把所有的记者都轰走啊，都不让你看，因为他们所有的这些都算是战术机密啊，都给轰走啊，所以这些。必须要靠定位球取胜的球队来说，其实他手里边的武器真的挺少的，只能是这些了。 其实，在之前的一场比赛当中，就是瑞典和韩国的这场比赛当中，虽然说最后瑞典是1-0战胜了韩国啊，但是据说这场比赛我没有看，但是据说第二天我看这个资讯，我前一天晚上进行了一个非常惨烈的肉搏战。就因为就是当天晚上，因为这个大家好像都是身体接触比较激烈，所以说导致就大家好像有负伤啊，这种情况出现。然后所以说有人觉得今年的世界杯好像是大家身体接触，裁判好像吹的没有那么严， 没那么严是吧？ 对， 是因为有视频裁判在旁边， 对，没错，而且裁判没有吹的这么严，所以说我觉得就可能就造成了后来英格兰和巴拿马这场比赛当中，巴拿马一直在侵犯英格兰球员，然后侵犯的过程就导致那天裁判吹的还真的挺严的，他们错误的理解。 理解的这个比赛，最后导致英格兰连罚了两个点球， 嗯， 最后一个大比分赢得了巴拿马。 是裁判，我觉得他的尺度最大的问题在于公平，就是如果他吹的严没关系，对两方的球队都严哈，大家是一视同仁，吹的松就都松，啊，就恰怕一头松一头紧。 我们比赛最后还是以握手言和这个告终啊， 嗯， 最后墨西哥和这个。瑞典这场比赛当中最后0-0，说实话我觉得也不是不可能发生这个比分， 嗯， 因为今年墨西哥说实话踢的还，就瑞典和墨西哥踢的都还不错， 嗯， 昨天晚上好像是出现了这个世界杯里的第一次0-0吧，是丹麦和法国，就是在今年的世界杯第一次两队握手言和，出现了这样一个比分，嗯， 对，此时此刻啊，也想问一下我们的两位玩家啊，两位玩家可以去拿一下自己的话筒， 就在右边， 在右边， 对， 因为毕竟现在已经是结束了我们今天的在本场就是游戏专场的第一场， 那个， 也就是墨西哥和瑞典队的对决。那现在目前最终的得分是0-0，所以现在也是采访一下二位。 嗯，您可以把那个话筒直接拿下来，嗯，没有关系。英乔刚才一直在说这个可以操纵比赛的英乔，0-0是你想象中的这个比赛结果吗？ 这个肯定不是我想象的结果，但是我觉得这个比分很真实的反映，我觉得能反映今天晚上的一个现状。 哇，又有新的， 战平的可能性会很大。 嗯，但是你觉得会不会 咱们这节目的这个成功率也是挺高的嘛？对吧？啊，我觉得。0-0不太，我觉得肯定会有进球， 嗯， 肯定会进球，但是会打得很激烈。那个，我觉得小比分的一个战平，我觉得是比较可能的。 嗯，那在刚才的这场比赛中，你觉得你在战术啊，或者是这个踢球方面，你有一个什么样的优势和劣势？ 这个跟刚认识的朋友和这个老朋友踢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就是先让一手啊，就刚认识嘛，不太好意思啊，是吗？ 从那个感觉上呢，因为也是很久没玩了嘛，也是找找感觉。从上半场那正常那个射门来感觉，还是球是能打到禁区里面的，是有机会的。 嗯， 但是机会还是没有把握住。 嗯， 是这样 的。那正好呢？ 其实这场我和乔哥这场比赛的结果和我之前预测的结果是一样的，其实 嗯， 平局。但是我唯一没猜中是 0-0平局是吗？ 这场比赛的这个瑞典队竟然会这么强。 嗯，说实话，今年瑞典队踢的还真的不错，瑞典的这个北欧精神还是北欧的这个维京人精神还是发挥的很好的。 嗯，哎，你别说，两个年轻人的这个接受记者采访的这个感觉啊，特别像我当年在混合区采访那些教练啊、队员啊说话那种风格。 就是很官方， 对， 官方的同时还带着非常的自信。 对，你就得慢慢听，一看就是一个资深球迷才会接受这样的采访。 一张嘴知道有没有？ 很有范儿啊。 时间到了12:27，我们先来放一段音乐，稍后是一段广告和半点报时。在半点报时之后呢，我们将会进行最后的两场比赛，一场呢是明天晚上会进行的，韩国队和德国队的前瞻，另外一场呢是塞尔维亚队和巴西队的前瞻，嗯，然后我们稍后见。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 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放映了世界上第一部电影，打开了声光化电不断进步的世界。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诞生，标志着电脑时代的开始。1996年，第一只克隆雌性绵羊推翻了体细胞不可分化的理论。走别人没走过的路，不是为了伟大，而是为了未来。2017年6月26日，北京电台青年广播正式开播，国内首家真正意义的全频可视化广播融媒体平台诞生。这是我们的第一年，我们在不断探索每一个第一次。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北京时间12点31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上半时段，我们进行了一场比赛呢，是今天晚上的前瞻，是墨西哥和瑞典的一场比赛。最后呢，比分我们是0-0，握手言和啊！ 嗯， 在下半时段呢，我们将会进行F 组，今天晚上 F 组的前瞻就是德国和韩国以及塞尔维亚和巴西队的两场比赛。说实话，今天在这个塞尔维亚和巴西队这场比赛，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悬念，就是巴西队应该是稳定晋级了， 这个悬殊比较大一点。 对，而且塞尔维亚现在也是积三分，但是我觉得巴西队现在也是在排名第一嘛，巴西、瑞士排名前两名。 是， 如果输了的话，输了的话还是有机会。 你是说谁输？ 他说 巴西，觉得有点 不太 可 能。 但是说实话，今年爆冷也。 也不一定是吗？ 这 在上一场比赛当中，这个内马尔最后在进了球以后抱头痛哭，跪在地上。然后今天我还专门查了一下那个榜单，积分榜和射手榜。其中有一个榜单呢，叫做被侵犯榜。在被侵犯榜当中呢，排行榜首的就是内马尔。 那肯定的， 一场比赛当中19次的犯规，被侵犯犯规有14次是属于内马尔的。 因为一支球队的这个著名的这个运动员哈，从当年马拉多纳开始，他接受采访当中就说当你在球场上跑的时候，你就会像被罚大树一样被罚倒啊，就是别人肯定直接就亮着球底下鞋底儿。因为我们知道，作为一个我们有时候看球哈，这个知道比如说铲球哈啊，如果你把鞋底儿亮起来，那是恶意犯规的哈，对吧？所以基本上像罚大树一样，一不断的被罚倒所以没办法，你太强了。 而且每次我觉得在巴西队的比赛之后呢，大家就是导播都会把特写给内马尔的袜子，内马尔的袜子每次 黑的， 对，都是烂的，就露出了自己的腿了，已经 是 起不到什么保护效果了。好了，闲话不多说，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场比赛，是韩国队和德国队的比赛。我觉得能在绿茵场上看到黄种人的身影，让我觉得刚才 是高兴还是高兴 衣服 啊， 让我觉得有一种错觉。 对，那这场呢，其实是安振豪代表我们的韩国队，以及潘英桥代表的是德国队啊。现在已经开始了，我们也是密切的关注他们两个人的比赛情况。 这个应该大家在猜的时候，基本上能可以猜比分了吧？猜胜负是不是没有那么刺激？ 对 啊，对吧？ 这样，英桥这个啊、英桥现在在打游戏，我还想采访一下英桥来着。说英桥准备这场比赛踢个几比几呢？ 乐桃你怎么样？你基本上能让一球半？ 让一球半我可能行。 让一球还是让一球半？你觉得？ 让一球吧。 让一球啊？ 我觉得让一球吧。 啊。 就是既然英桥都已经说了这个可以精准的预测和操作比赛了，我觉得德国1-0，然后踢赢韩国应该没问题吧，对不对？ 现在我们是拭目以待哈，看到底能不能像他们刚刚最后的时候结束第一次比赛，最终的时候那种啊满满的豪情壮志的感觉，能不能体现在分数上？ 其实我们看目前整个亚洲，包括韩国和日本，他们的足球水平应该说是最高的，是吧？ 是 啊、韩国其实韩国，对对对， 对， 哎呀，其实你要这么说，其实我们更希望土耳其能进入到亚足联，是吧？这样的话就彻底没戏了，是吧？ 其实澳大利亚在昨天晚上赢了秘鲁，虽然说他还是小组垫底，但是澳大利亚昨天晚上踢的那两个球还是不错的。 是 前两天有个段子说，什么时候中国队可以划到大洋洲？ 或北极也行。 所以你看土耳其他一直一定要压这个加入到欧足联啊。我们知道其实世界足球水平世界杯不是最高水平啊，欧洲杯 韩国到现在为止已经罚了两个任意球了 啊、 现场的情况 对， 来挑得进去吗？ 没有高出了 高了 啊，这个爆头的样子高出了横梁。但是我发现这个，虽然说这个英乔一直是夸下了海口啊，说没什么问题，但是一直这个占据主动进攻优势的都是我们的韩国队，都是我们的正豪控制的韩国队啊。 小豪说了，从小就是踢球加看球哈、所以说这个实力也是相当的。 嗯，而且这个足球啊，我现在觉得，有的时候团队足球，我觉得像西班牙这种团队足球，就是大家脚到脚脚到脚找东西、还有这种就是 个人魅力的、 个人魅力特别强的这种足球，我发现在这种竞争当中，你觉得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 是真的很难说。哎，有的时候足球比赛充满了太多的 一个人 的，对对对对，这个很难说，看你是围绕一个人的打法、还是靠个整个团队的作战，是吧？这个现在目前的世界的足球水平，你比如说我刚才就想说世界最高水平的联赛杯赛，它不是世界杯，是欧洲杯，对吧？欧洲杯的水准要远高于世界杯啊，因为世界杯 强队都在， 对，因为世界杯曾经有过像中国这样的球队参与之后拉低了水平，然后我们的欧洲杯的水平，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整个欧洲的打法也是现在越来越快啊，包括个人的球员的这个能力哈。我前阵子老看，比如说像我这个岁数最熟的可能就是 C 罗了啊，然后梅西这两个，剩下好多小孩都不认识了，没办法。但是 新星都已经不太熟了， 对，但是你看 C 罗的肌肉啊，据说 C 罗 魔鬼肌肉， 哎，对对，每次比赛之后都去游泳，他身上的这个体房的这个体脂率非常低、所以这样一个资深的运动员对自己还如此的 严 格哈、然后我们都很诧异，我们都知道一个球员像 C 罗这样的球员都挣那么多钱了哈、还如此的玩命啊，所以这可能是他的职业精神在里边，对吧？ 我看了一个报道，就说这个 C 罗的皇马队友拉莫斯、然后有一天两个人约吃饭、然后 C 罗说来我家吃饭、然后好去了家里吃什么，吃沙拉、然后就吃的全都是低脂餐、吃完了以后还想休息一会儿啊、来我们进行训练、来我们去游泳啊。 对，所以我觉得哈，就是有的时候年轻的孩子，就是倚老卖老说多说两句哈，就是年轻人有的时候真得看这些世界杯的这些老将哈，他们的生活方式有的时候对自己还是挺狠的啊，所以还是希望在生活当中， 在这个高这个强度的竞技比赛当中，你要保持一个身体的好的体能啊、好的运动能力啊。 我们现场 给进球了是吗？ 刚才这是挡住了球衣，没有看到。哦，萨内，然后刚才德国队萨内打进了一个球。 哇哦！ 也是一个在禁区内的配合，也就在一线之间的一个小角度的射门。我刚看了一下回放啊，现在德国队是1-0啊，英乔真的是说到做到，说1-0就1-0、 那一球半是不是有点多？ 但有人在说，这个黄种人在这些接触性体育方面好像不是特别的强悍。 哦，你要这么说的话，那肯定是隔网运动，我们都是强项。 对 啊，隔网的像 乒乓球的起源在英国嘛？ 啊，对对对， 发扬光大。 对，乒乓球、羽毛球、 足球的起源在中国呀，然后他们发扬光大。 其实你看，日本足球踢得特别好，但是日本的第一大运动是直棒，就是棒球和垒球啊，他们的这个水准是第一大运动。包括像美国也是，直棒可能是最好的，然后还有 橄榄球， 对对对，还有包括他的 NBA 对吧，篮球， 篮球， 然后才是足球。 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我们看到其实这个韩国队的控球率现在已经达到了60%，然后德国队呢只有40%，韩国队有6次射门射正2次，但是德国队只有1次射门 就射正， 对。 不在乎多，而在乎有效，是吧？ 射门精度100%，我突然觉得哇，好强！ 嗯， 下半场比赛开始。 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在现场看世界杯哈、啊 嗯、 球迷很兴奋哈、啊、那天有的时候说瑞典上面看台上全是小黄人，因为基本上都是那球衣的颜色、 嗯、 当然现场看球有最大的问题就是当你人家进球的时候你没看见的时候你没办法看回放、 嗯、对没 错、在电视台电视的时候之前你能够看到回放， 看得还特别清楚， 特别清楚，但是后来 看台角度如果不好的话你 对啊特别差，然后 现场的气氛还真的不错。 哎，那你知道最好的位置是哪吗？是给所有来世界杯采访的记者席，记者席的前面都有显示屏，他能看， 看到回放， 他可以看到回放，而且他在同时进行比赛的时候，还可以看另外一场比赛，就是最后一场比赛，比如说同时要进行，然后看，然后前面那排显示器你可以调，你可以自己选择，比如四台显示器，你可以两台看那边啊，然后两台看这场比赛， 视频裁判视角， 对啊，然后所以我觉得特别的爽啊，然后你又感受这种氛围啊， 可以可以。 就那天在英格兰和巴拿马踢完那场球以后，大家都说巴拿马球迷其实比英格兰球迷要开心。 嗯， 因为这个巴拿马好不容易是刚才打偏了一球，德国队也是进行了一次射门的尝试啊，我们的射门精度从100%现在变成50%。就说那天巴拿马球迷呢，好不容易进了世界杯、 嗯， 然后虽然说被英格兰踢了一个，最后是在上半场的时候就已经5-0了，最后好像是6-1的比分、 嗯， 大比分悬殊，但是巴拿马终于进了一球， 嗯、 我觉得。第一次进世界杯， 嗯， 进一球，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这样我想到了，凯哥是不是应该讲一讲2002年的时候？ 2002年的一球未进啊，当年有很多的段子在这儿就不赘述了，大家可以去网去查啊。这个，然后确实是那三场比赛我都在现场看的， 嗯、 然后打巴西甭提了，因为当时好像是巴西的教练 都在， 哎，都在，而且当时的教练特别客气，然后他用英文说哈、啊，说我们知道中国队第一次来，然后我们前面20分钟。基本上就那意思哈、啊，我还稍微的我们放平缓了一些速度啊，让了一下大家适应这个比赛，但是没办法，像当时的像卡福、卡洛斯那样老将了，那个速度，30多岁的卡福从右边锋哈、啊，从底下往前跑，我觉得中国队追他太难了，就是根本追不上。 虽然说已经30多岁了， 对对对对， 那个时候我觉得虽然说体能可能叫20多岁有所下降， 哎， 那个时候经验是最丰富的， 是他的绝对爆发力也是很强，就像 C 罗一样，30多岁。 对， 天天你吃这样，然后天天大运动的训练。 啊、看在这个、 对吧？ 赛场上那个，尤其是西班牙和葡萄牙这场，尤其是葡萄牙在打这个左路的这个突进的时候、嗯、，C 罗回防速度有多么的快？ 是啊， 嗯、 所以这他们俩又踢到了一个前场任意球，是吗？ 嗯，对，没错， 给了德国一个。 对，德国这个前场任意球打的还是偏了一些。现在已经进行到了73分钟，德国队现在是1-0、嗯、刚才这个球打偏是不是英乔故意放水一定要1-0的是吗？两个人现在进行了一个比赛调整，刚才正好是进行了一个教练的选项吗？ 他俩太专心了， 有点专注没有空理我 了， 待会儿等到结束之后我们再进行采访。 在这场比赛当中啊，我觉得德国队在今哎，刚才又是一个在禁区内的争抢。快凯哥，你觉得这个球你比较看好？ 我啊，我其实看好我其实看好的球队啊，都是比较老的。但是我对，但是对啊，像德国，但是德国第一场确实让很多人特别的犹如在做梦哈。 但是今年阿根廷的表现也不像做梦。 对对对，所以我还看好过阿根廷，然后这回看来很危险啊。 阿根廷在前两场比赛当中的这个门将的表现， 对对对， 还有梅西的表现， 就是不知道他是真是慢热，然后突然之间焕然一新， 就爆发， 还是就这样，然后就这么下去了。 希望是慢热体。 对，是吧？ 他可能之前让着。 今天大家对于梅西的诟病，说实话有很多，因为其实在前几段时间中 ，C 罗的表现非常差。 嗯， 对，这个世界上一流的顶级球员，这两位都是顶级球员。 是， 嗯。 C 罗的岁数在这儿啊，梅西的岁数其实差不多，一个33，一个31，对吧？然后但是这个因为留了胡子之后，让人觉得一下都老了，是吧？ 但当时 C 罗进了球以后，也是做出了这个梅西的招牌 动作，招牌。有一次梅西来北京，然后我还特意去采访了一次他，然后他从当时从布宜诺斯艾利斯转到巴黎转机，然后再飞到北京。你知道在南美要想坐飞机来北京太痛苦了，而且飞20多个小时，特别的痛苦。然后呢当时就觉得，因为旁边还有一个不太了解体育的一个年轻小姑娘跟我说，哎，这么矮的小个儿他怎么能够跑那么快？然后就没想到他现在的这个技战术哈，应该说还是在他们球队当中还是相当，在全世界都是还是不错的。但是目前整个的打法，就刚才你说的个人能力，目前好像整个的阿根廷的配合还是让大家觉得有些诟病的地方，是吧？ 对。 但是其实说实话，梅西在之前的比赛当中点球的罚中率，说实话一直不是特别。 点球你知道是这样，对于门将来说是最大的考验，因为所有的罚点球的运动员都跟我们说，越守门员都跟我们说，当他起脚抬脚没碰到球的时候，我就要做出反应啊，因为一猜错了就肯定是要进球 的。 所以你要这么说的话，有可能他梅西的运气真不好，就是容易总被人家猜错。 可能我们生活中老见那种剪刀石头布， 也输的。包括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我们看过更多罚点球罚丢的，像贝克汉姆啊，然后有很多落泪的瞬间都是因为一脚就直接上了看台了，就是连门框都不射正的情况之下，所以你就很难说这大牌球星他们在罚点球当中他的心理压力到底有多大，是吧？ 那个时候其实门将的心理压力也很大， 对，当然 就是赌50%。 对，门将扑输了很正常，就是扑空了没扑着很正常，但是如果一个球员一脚直接上了看台，他一定是心理压力非常之大了。 嗯，没错。 我们现在第二场比赛也已经结束了，最后真的英超说到做到，说1-0， 说 这1-0嘛。 我们也表示期待今天晚上的实战。 我觉得今天晚上这场比赛，我们预测这场比赛在现实当中其实也是很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比分的。 嗯， 德国队今年本来表现一开始是差强人意，后来呢，现在第二场比赛当中，说实话，德国战车的这个精神啊、战术啊，不断的打了出来，不断的激发了出来。我觉得这场比赛今天晚上还真有可能。就是这份儿， 哎，没错， 我猜的比这多，哎， 要比这多， 我觉得应该是2-1或3-1，韩国应该能进个球，我觉得， 好， 到时候晚上看吧。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这个嘛，预测大师， 对 啊，看最后到底谁能预测准啊？ 没错，我们接下来马上开始 来第三场比赛，然后我们应该是。正好控制的是巴西队，然后英乔控制的是塞尔维亚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我觉得内马尔的表现，大家一直都很期待内马尔的表现。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内马尔终于打进了他的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而且是在比赛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 哎，那马上我们也要开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游戏的第三局了哈，同时呢也是塞尔维亚和巴西的对决，现在正在选各自的 队伍。 OK， 已经选好了。 哎，这让女孩先猜吧，女孩猜比分我觉得特别准。 真的吗？ 对，特别准，真的。 那个他们俩的话应该0-1吧。 谁零谁一？ 就巴西正好这边，哎，正好这边应该可以再进一个吧。 你就说巴西队1-0，然后战胜塞尔维亚。 对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不止，我觉得 但是今天晚上应该不止这个。 对，我觉得在现实当中我觉得不止这个比分。 那天好像爆出了一个是6-1是吗？我觉得这个 6-1有点夸张。 有点多，那就3-1，差不多吧。 我觉得，我猜啊，咱们每个人都是猜，谁都不知道。我觉得不会是一个特别大比分，因为塞尔维亚的球员他本身在欧洲踢球的人也比较多，然后呢，整个的这个感觉不会像当年我经历的那样的一种压倒性的这样的一种。 但其实今天塞尔维亚和巴西队是生死 对对对对， 巴西队如果这场输给塞尔维亚，他真的 是 输心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觉得两个人会很拼，所以拼完了之后，我觉得有可能不会大比分，我猜啊，这个 一分之差， 对。 但是巴西队还是赢面带着， 会加个7-0 有问题啊。如果 And today it's just the one striker in the side. 就要跟这个晋级十分钟。 哎，有机会去看看盘口他们，对对，他们是怎么来算的哈？ And they'll play with a sole striker. 我们比赛现在开始，然后是英乔控制的塞尔维亚队以及正豪控制的巴西队。 在巴西队的之前的比赛当中啊，其实在前两场比赛当中大家都很在期待内马尔能大放异彩，就是个年轻的球员，大家都觉得这未来就可能会代替连 C 罗啊梅西的这个地位的球员，马上也要出成最顶尖的球员。 嗯， 因为被人盯得太狠， 对， 有的时候这一个当对，从当年其实都是包括像我们看马拉多纳当年对吧，包括像外星人罗纳尔多啊，他们在世界杯赛场上经常会受伤特别惨对吧，然后基本上所有的后防线他只要拿球所有的后防线都会过来啊，然后就是基本上就能抢到球就抢，抢不着球就抢人啊，基本上属于这样的一个路子。 哇哦！ 这也进行了一波门前的争夺啊，现在让大家往 这边来解释。 黄色队，巴西队的红色队在球场上总是特别的亮眼，而且巴西队的战术方面，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优势，每人跑的都很快啊。他们在速度型的球员的培养上，我觉得也做了一番功。 我觉得从2002年世界杯开始，好像就是国际足联就开始提供每个队员他们在本场比赛当中所跑的里程啊，就基本上有这样的数据能够显示得出来。当时还觉得，哎呀，他们有这么先进的数据啊，比如说我这场比赛跑了多少公里啊，跑多少米啊， 真的。 就像现在我们每人戴一手环走步一样，走步多少步一样。当时，但是如果一个球员他在场上跑动非常的积极啊，不管他拿球的时间多少，就证明他在这场比赛当中非常的敬业， 对吧？尤其你在做无球跑动的时候，在无球跑动的时候，你是在找机会。 是，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完高水平联赛之后，为什么四年一次盛宴，饕餮盛宴？回来的现实，你比如你在看一些其他的联赛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些球员在场上站着不走啊，不动啊，甚至于开始跟自己提自己的袜子，就是大家知道那个球员的袜子里边有护腿板，啊，怎么样？给了一个。 最后巴西队还是把球这个踢了出去啊，但刚才差点是被塞尔维亚进了一个球，刚才塞尔维亚在巴西的门前进行了一番缠斗，然后巴西的后卫还是及时的把球这个解围了出去，现在就已经踢进了。 巴西后卫还是很强的， 而且这个球队的后防线其实在这个球队里面最重要最后一道底线，除了门将以外，当你这个球员带着球单刀直入面对门将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已经把 是 后防线一定出现了。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老说打法，不管是传统的经典的什么442啊4231，不管是什么样的打法，后卫线的能力包括你后腰的能力，都是一支球队最为关键的一些这个人员，或者说最有水平的人员，最有控球能力的人员在里面说啊。当然了，像荷兰当年的全攻全守是另外一个套打法了。这个可能现在 要走一起走， 哎，现在的这样的这个打法可能不是特别的明显哈。 刚才我刚在这个节目看之前，我们稍微探讨一下这个问题。还有说，为什么苏格兰只能用今年世界杯的这几个？我们 拉维尼尔， 我的主队是 荷兰，荷兰比较惨 方式是吧？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同一时间马上就要结束，还有一分钟的时间，但是两队的进攻都是默许赢得，但是巴西队最后一次射门。 上 分补时两分钟。 The interception. 上半场比赛结束，两个队都是零比零的状态。我们来问一问二位吧，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您二位觉得巴恢复表现怎么样？在操作上还有战术的配置上？ 我个人感觉我们整体配合什么方面都还是不错的，但是就是最后把握 射门的那一下机会， 对吧？我最后才能终结。 临门一脚。那 希望下半场， 我觉得在上半场塞尔维亚能防住巴西队，让巴西队一球不进，我觉得也已经 对，就已经很棒了。 那英强呢？ 我觉得经过前两场他的热身之后啊，这场踢的是最好的， 是吧？ 依然是这样的，确实有进步。从操作上来讲，这场机会是最多的。 那你觉得这场比赛的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比分？在下半场，你觉得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改变吗？ 觉得我是尽量让他不要进球吧。那个，但是从 今天晚上我觉得巴西还是有，还有 机会的， 胜率还是大一点。 嗯，好的，我们比赛继续。 嗯。 2002年的时候，我有幸进了一次世界杯的赛场。大家看草坪哈，就是现在游戏的草坪做的也跟真草坪一样的哈。但是你知道，韩国当年是主办国哈啊，然后他草坪，我们基本上所有的记者上去都去踩草坪。大家都知道哈，草坪如果它剪的非常短的话，球速会非常快，对吧？所以如果一支球队适合那种快打的球队，他就把那草坪剪的特别短。然后如果是一支球队慢打，讲活特别细的哈，然后又希望消耗对方体力，他就会把草坪留得特别特别长，然后赛前之前呢喷好多水。 还有这么一说？ 对，然后 操作是主办方来操作的， 就基本上你没这个在国际足联上面没有特别硬性的要求啊，对吧？所以你踩上面去了，发现草很长或者草很短，这一定是有心机在里面。 哦，还有这么一小窍门呢？ 哦。 那所以说，这个主办国还有自己一定的优势。 那肯定是啊。不光是草坪上 训练 啊，对啊，对啊，啊，说训练惨了。2002年的时候，我们在中国队在西归浦，然后他的所有的比赛，那个西归浦是一个类似于像重庆那样的城市哈，啊，海边城市，那大家很多人都去过啊，山城。然后我们为了说这个省点钱吧，我们租辆自行车，下坡好快啊，直接就到训练场。等回家的时候，发现太难了。 嗯， 一般山城好像自行车卖的都不太好。 对啊，我们不懂，然后当时就觉得韩国打车太贵了，然后就觉得算了，租辆自行车吧，一天多少钱？ 对， 发现太难了，就是下坡很容易。 山城一般都是那种谋低型的，但是确实会影响，比如说不同地方的一些球员，他们到不同城市就要去适应当地的一些变化。 这个才是山城，你发现中国队的邀请赛当年都在昆明踢，你发现很多次吗？ 哎，对，很多的邀请赛，包括很多就是很多就是球员的训练，就是那些都是在南方，然后要么就是在昆明，要么 那是因为海拔高。你有高原反应吗？ 我有。 所有你想，一个平原球队如果来了一个海拔高的城市踢比赛的话，高原反应它本身的体力的消耗是很大。 明白。 所以在一场足球比赛当中，包括草坪，包括你的海拔，都是别人能掌控的，看不见的背后的一些因素。 刚才塞尔维亚队进行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传切配合，然后最后选择了打门。虽然说最后被门将扑出了，但是刚才那个传切配合还是非常好看的。相信刚才在这个，如果刚才看了我们的这个比赛的实况的话，大家也会惊呼这个塞尔维亚的这个传切配合。就像今年哥伦比亚在这个 J 罗进行上演一次美轮美奂的传球，就堪比马拉多。然后一个横贯半场的一个弧线传球传到前面，虽然说最后球没进，但是那个球非常的漂亮。 Anticipated the direction of the pass and was able to intervene. They could pose some danger now. 正好现在是踢的也是越来越激烈，这个塞尔维亚一直在发动自己的强势进攻，永远都是在这个比赛的前场。很少被巴西队压住了。 所以因为塞尔维亚的球员在欧洲踢球的人太多，然后整个我们虽然说这个国家可能大家不太熟悉啊，然后对，在很欧洲，但是很多人都知道他们这些球星啊，奔赴在世界各地的时候，包括很多的俱乐部踢球的时候啊，他们重新回来之后确实很多，包括已经解体的南斯拉夫，他是世界杯的常客啊，然后多少届都会在，只不过后来分开了，还有塞尔维亚啊、塞黑啊曾经一起，所以今天晚上我觉得不会是特别大比分的一个结果哈，个人意见哈，不知道。 不过今晚应该会很好看，很激烈。 可能看不了 最后的结果了。 所以说，我觉得比赛还剩最后三分钟的时候，可能在山城补时最好。我们把悬念也留在今天晚上。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晚上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果。下一个节目呢是《魔力 X 档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在这儿跟你一起来玩世界杯、看世界杯。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见。老公，